叫做勿要认识耶和华。今天这样的聚会有点不太习惯，刚才维鲁在带的时候可能也有点忐忑。好，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的5:15-6:3。哎，怎么没有动？有点累。好，我们一起来读哈。等一下，5:15，预备来。我们要回到原处，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他们在极难的时候，必切切寻求我。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他出现却如晨光，他必临到我们，像甘雨，像滋润田地的春雨。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在这样疫情的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仍然赐给我们平安。主，我们要特别恳求你保守那些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你保守他们，他们所摆上的，他们在那边尽心竭力的，主啊，你顾念他们的辛劳。主啊，我们也把我们所爱的家人，把我们自己都仰望交托在你手上。主啊，主啊，是的，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实体的来聚会，但是拜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帮助，我们依然能够在线上的来敬拜你，聆听你的话语。主，这时候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在你手上，恳求你接近仆人的口，叫仆人所说的真是可以成为弟兄姐妹生命当中的帮助和建造。孩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从上个礼拜呢，我们开始进入到小先知书。那旧约基本上可以分成四大部分啊，就是有摩西五经、历史书，还有智慧书，还有先知书。那先知书有分成大先知书跟小先知书。大先知跟小先知呢，并不是说它比较伟大，而是说它的篇幅篇章的大小的关系。所以何西阿书的篇幅比较小，那它是小先知书。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小先知书的里面。这个戴口罩讲起话来会打结，气不够回不过来。好，当我们在读以色列人历史的时候，我们心里一定会觉得很纳闷啊，上帝他拣选以色列，带领他们出埃及，然后建立以色列国，可是他们国家分裂灭亡，然后被掳到敌国，然后上帝再次拯救他们，让以色列人可以归回。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有三次归回的行动？第一次是谁？第一次是所罗巴伯，第二次是以斯帖，还记得吗？第三次是尼希米。好，一共有三次的归回，但是归回之后以色列就复兴了吗？没有，以色列他们依然败坏。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他们甚至跟上帝强辩说，我们哪有犯罪啊。最后旧约结束的时候，以色列它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被殖民的地区。旧约以色列的历史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上帝为什么要拣选以色列民族？这个民族是一个和上帝立约的民族，上帝赐给他们应许之地，上帝的荣耀与他们同在，但是这个民族最后却是多灾多难，没有好的下场。他们走了一圈，经过几千年，他们结果没有更好。看起来你会不会觉得上帝蛮失败的？上帝做得很失败，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上帝他要这么做呢？这么说好了，我们如何认识一位我们看不见我们摸不着的上帝呢？我们怎么知道这一位神他是圣洁的，是荣耀的，是怜悯的神呢？如果神这个时候突然出现在你面前跟你说，我是圣洁的，凡是不圣洁的都要被审判，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如果这样子遇见神的话，我们可能会吓死。所以上帝他就特别拣选以色列民族，透过以色列民族跟上帝的互动的历史，让我们看见认识这一位真神，可以看见上帝的真实性。所以上帝拣选以色列民族，并不是代表说以色列民族 他们特别好，因为这是一个白白的恩典。以色列人得到这个白白的恩典，但是他们却因为不悔改，他们悖逆，结果让这个白白的恩典失去。因此当我们在读以色列历史的时候，就帮助我们更认识神，也给我们更多的提醒。因为以色列的民族可以代表我们每一个人，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读以色列历史的原因。好，那何西阿这个先知呢，他是所有先知里面唯一在北国以色列的先知，和何西阿先知同时期的南国的先知是以赛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表哈，上面是对北国宣讲的先知，北国以色列宣讲的先知有何西阿跟阿摩斯，但是阿摩斯呢，他是南国犹大的人，他是南国犹大的人，但是他是对北国来宣讲。那中间是对南国犹大宣讲的这个先知，有分贝鲁前、贝鲁中、贝鲁后。我们已经读过以赛亚书，那已经读过的是在贝鲁中的耶利米书、以西结书跟但以理书。好，所以分成这贝鲁前、贝鲁中跟贝鲁后，然后对外邦的这是他们是对外邦来宣讲的先知。所以我们看见何西阿跟以赛亚，他们是同时期的，一个在北国，一个在南国，一北一南，他们向神的百姓来说话。那何西阿的时代的背景呢，是在北国以色列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时候。耶罗波安二世在位是南北两国分裂以来最强盛最繁华的时候，他们收复了许多的失土，国家壮大，他的规模仅次于这个所罗门王最强盛的时期。可是军事的成就、国家的强盛却带给以色列更大的黑暗。在经济上呢，他们的经济的繁荣带来整个都市的发展，人口涌向这个城市，农村的情况就渐渐的衰落，然后有旱灾欠收，所以更多的小农就慢慢的向城市来移居，所以人口就集中，然后财富就集中在城市，贫富悬殊，富者更富，然后有钱人欺压穷人，没有商业道德，奢华宴乐，滥用权力，道德败坏，不公正的事情层出不穷，穷人在城市里面无立足之地，这是整个社会的现状，其实跟我们现代的城市有很多地方是类似的。那么在政治上呢，王公朝臣充满血腥跟斗争。耶罗波安二世之后有四个王是篡位的，而且他们在一年之内换了三个王，有的做了六个月，有的做了一个月，他们都是被杀害。所以北国以色列一共有19个国王，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王。北国以色列在政治上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时期。好，那在信仰上呢，以色列他们非常热衷宗教活动，他们到处都有神坛，可是他们敬拜的不是耶和华，他们拜谁？他们拜巴利。因为说到迦南人异教的信仰，他们到处都是巴利的神坛，他们以为耶和华是管律法的神，可是巴利呢是给他们丰收富庶的神。所以在巴利的神庙里面，庙祭 和那个香客行淫，这样的淫乱却是代表对这个巴利神的敬拜。他们以为这样的敬拜会带来孕育生命的祝福，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庙里面做短期的庙祭，以为可以带来巴利生育上面的祝福。所以敬拜巴利带来整个社会淫荡的风气，这也是为什么何西阿的妻子成为淫乱的妇女，她的背后的社会的现象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看见在政治上、在经济上、在信仰上，北国以色列跟迦南地的人他们混杂。所以七章八节那里说，以法莲与外邦人掺杂，以色列他们被同化，他们不敬拜真神，他们悖逆拜偶像，所以神差派何西阿来向以色列说话。所以第一点我们谈到的是被抛弃的上帝，在一到三章。好，何西阿书它可以分成两大段落，一到三章讲的是 忠诚的丈夫何西阿爱他的妻子。那四到十四章呢，讲的是信实的神爱他的选民以色列。而何西阿书呢，它是第一卷书，用婚姻来描述上帝和百姓的关系，在圣经里面用了许多不同的角度表达上帝的爱，比如说他是父亲，还有有人有记得还有什么关系吗？他是好牧人，他是我们的主人，他是朋友，最好的朋友，耶稣是我最好朋友，还有他是我们的国王，还有现在我们讲的夫妻的关系。在这些所有的关系的里面，唯有夫妻关系中的背叛最让人痛心。何西阿书不单单只是在讲上帝透过何西阿表达对一个背叛妻子守约不变的爱，他更是在说一个被抛弃的丈夫他内心的痛苦、羞辱、不堪、难过，甚至是他的愤怒、生气和嫉妒。我想不会有一个男人或者是丈夫会把自己背叛的事情想要拿出来说给别人听。我觉得对一个男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羞辱的事情，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件事情的打击来得更大。何西阿他是在说一个被抛弃的情人，这个情人是谁？这个情人就是上帝，他被他的百姓抛弃。上帝在告诉我们，这位被抛弃的上帝他内心的痛苦。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你觉得上帝会痛苦吗？上帝会痛苦吗？他不是完全的吗？他是爱呀，他会痛苦吗？会。上帝的爱有多深，他的爱就有多痛。他的爱是完全的，是付出的，是牺牲的，甚至爱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样子完全的爱，同样的也带来的是完全的痛。以色列人背叛上帝，真的很痛苦。但是上帝对何西阿说什么呢？第一次他说，第一章二节，你去娶；第二次他说，你去爱，去爱一个抛弃他、背叛他的人。如果是你，你爱得下去吗？何西阿书一到三章是在说一位被抛弃痛苦的上帝仍然爱他的百姓，他拒绝成为一个被抛弃的神，他要去把他所爱的把他爱回来，再次用赎金、用赎价把他所爱的百姓把他娶回来。北国以色列他们被迦南地的文化同化，上周牧师的讲道也说到他们受当地风俗的影响。其实就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如果没有分别，也会不知不觉被这个世界同化一样。我们受了很多思潮的影响，比如说后现代主义、人本主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中心追求自我的实现，这些思潮呢都跟希腊化有关，都是在追求一个更完美的自己，不论是在体能、艺术、音乐、绘画、知识、学问上的展现，都是为了要达到一个更完美的人生。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充满了这些的追求。几年前流行的一个标语叫做，不要输在哪里，不要输在起跑点上。或者是我们常常会听到领袖训练营会，小小领袖训练营，给小朋友的，或者是领袖训练特会。你会发现大家普遍都不想输，都想成为领袖。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说，我来是要服侍人，我不是要来做领袖的。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言他彻底输了。耶稣展现一个完全不同的价值给我们看。可是我们追逐这个世界，我们没有分别自己，为了不要输我们忙忙忙，为了成为领袖我们冲冲冲。说真的，若是我们爱这个世界多于爱我们的神，在忙和冲之间，这样我们和以色列有什么差别呢？上帝已经被我们抛在脑后，他很伤痛， 但是他仍然爱我们，他不断的呼喊，不断的说明，他不断的提醒。在旧约，他透过先知来劝勉百姓。旧约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降临，耶稣的救赎也没有完成。但是现在，在新约，有圣灵，有耶稣，我们都有了。上帝透过每一次的读经、祷告，每一次的证道，每一次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来让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如果不顺服，追求世界，追求自己的名利得失，其实我们就是背道的以色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上帝的爱，一个被我们抛弃，但是他却仍然不放弃我们的上帝。他来要来寻回我们，他借何西阿先知来向我们说，我被抛弃，我伤痛，可是我仍然爱你们。当我们在痛苦患难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有忧伤的权利，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的忧伤绝对比我们的忧伤还要更忧伤。所以乌要认识神的第一步是什么呢？要认识他的爱，是信实的爱，是不放弃的爱，同时要认识他被我们抛弃的忧伤，他的愤怒，他的恨恶，让我们从上帝的忧伤，我们可以看见他对我们的心意，让我们从他的愤怒明白他多么在意我们每一个人。这是我们的上帝，他在意我们每一个人。好，第二要悔改，在五到六章，五章十五节那里说，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的面。好，我们是改革宗长老会哈，改革宗有五大教义，很重要的教义啊，也是非常有名的教义啊，通常把它叫做郁金香。第一个字取出来就叫郁金香哈。好，它五大教义是，第一个是完全的堕落，第二个是无条件的拣选，第三个是有限的赎罪，第四有效的恩召，第五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有些翻译是翻成圣徒的坚忍或圣徒蒙保守。特别是第五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常常引起很多的讨论。我觉得这个中文翻译的不是很完全啊，好像就是我信主得救了，不论如何我就永远得救了，只要我信主了就可以上天堂，这是许多人的误解。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是说，一个蒙上帝拣选得救的人，上帝一定会保守他到底。这什么意思呢？耶稣说，我的羊认识我，听我的声音。也就是说，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他会认耶稣，而且他会听耶稣的声音。这样的人，上帝他会保守他到底。一个人如果不认耶稣，他不听耶稣的声音，即便他受洗了，我不敢说他有没有真的重生，至少一个重生的人，他会对罪啊，是对罪会敏感。好，他会对罪敏感，面对罪恶的时候他会有挣扎，面对耶稣和世界的价值的时候他会有挣扎，面对爱和饶恕的时候他会有挣扎，面对不公和顺服的时候他会有挣扎。可是虽然有挣扎，他仍然愿意选择合神心意的道路，就是在这个世界有一个旧的老我和重生得救后的一个新的我里面的一个冲突，而这个挣扎是一个坚忍的过程，这个挣扎，这个过程，上帝会保守到底。这个就是圣徒永恒保守的意义。以色列人他们敬拜巴利偶像，他们拜巴利又拜耶和华，可是他们却没有罪恶感。他们乐观的以为耶和华和他们是建立在一个约的关系的里面，所以耶和华会永远眷顾保护他们。他们只想要耶和华的恩典，却不想要尽在圣约里面的义务。简单说，我想要拥有劳健保的好处，可是我不想要缴税，我也不想尽国民应该应有的义务。就像刚才说的，以为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以为受割礼上帝就会永远保护，以为我受洗了就可以上天堂了，以为我信耶稣了就可以成功，就可以幸福，就可以美满。其实现在这样的恩典的信仰，特别就只是比较强调恩典的信仰，到处都是。我只想要上帝的祝福，我只想要上帝的医治我，上帝释放我，上帝保佑我，可是自己却不想要改变。割礼是一个记号， 洗礼是一个记号，都是一个记号，表明自己跟神立约的一个关系。可是这是第一步啊，是一个开始。但是生命要改变，要悔改，这样子证明我的受洗是来真的，不是虚晃一招而已。以色列人没有悔改，他们只是嘴巴说说，他们说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我们。他们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可是上帝说什么？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上帝说我等他们自己承认自己的罪，他们却不承认自己的罪，然后却说得好听，说来吧，我们来归向耶和华。上帝有这么好骗吗？我们礼拜天来聚会，不论是讲道，不论是带敬拜，或者是参与各样的服事，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服事其实就像以色列人一样，是虚假的敬拜。我再说一次，不论是讲道、带敬拜、参与各样的服事，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改变，我们的服事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只是虚假的敬拜，做给上帝看看而已。我只是做一个好像看起来像基督徒的本分，可是生命却没有改变，这不是上帝要的。基督教的信仰核心是一个人因着认识神，他的生命开始改变。上帝的救赎恩典已经白白赐给我们，我们的生命要改变。一个真正重生的人一定会对付自己的生命，这个就是悔改。悔改不是只是单单认罪而已，而是他回转，生命改变，生命有见证。有些人可能读过一本书叫做魂的破碎灵的出来，魂要破碎灵才出的了。破碎就是什么？破碎就是对付啊，对付自我的生命。就像刚才说的，会对最敏感，他会有挣扎。要爱人，他可能不是那种很会关心人的人，但是他要爱人，他要付出的时候，他会有挣扎。要饶恕人，这个人他真的恨到底了，气死了，可是要饶恕他会有挣扎。挣扎就是对付。我们都是罪人，没有谁比谁更好，坦白说我们都一样坏。可是只有一个好，就是当我们生命开始改变的时候，当我们越来越有耶稣的形象和样式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开始渐渐翻转，开始有生命的盼望。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八节那里说，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我们要得着基督的什么呢？是得着耶稣那生命的样式成形在我们的里面。耶稣的生命是虚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的生命往往都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不愿顺服，保护自己，牺牲别人，这是我们一般人的生命的态度。有一句成语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彻底说明人类生存的法则。有谁活着不是为自己呢？有，只有一个，就是耶稣。他不为自己，而是为每一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我们常常是自我中心，自以为是，我们要悔改。如果我们不愿意放下，不愿意顺服，只想要保护自己，只想要牺牲别人，不愿意付出爱，不愿意关心别人，我们要悔改。务要认识神的第二步就是要悔改。悔改是什么呢？就是生命的改变。天父说，我等他们自觉有罪，寻求我面。天父在等我们回心转意。天父因着我们的悖逆感到忧伤，可是什么可以止息天父的忧伤呢？我们这样悖逆他，他感到痛苦，感到难过，我们怎么样让他的痛苦难过可以止息呢？我们的悔改。当我们愿意悔改，生命愿意改变的时候，上帝他就喜乐了。你知道吗？悔改是开启救赎恩典的钥匙。这也是为什么新约一开始出现的主角是谁？新约一开始出现的主角是施洗约翰。因为他传讲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什么？ 就是悔改。马可福音一章四节，那里说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是最得胜。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也是和悔改有关。而且信福音之前是先悔改。马太福音三章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真正悔改的心是有明证的，就是所结的果子。愿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结出果子，是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好，第三，要归向耶和华。在接下来的七到十四章，何西阿列出以色列的罪，以及上帝对百姓回转归向神的一个邀约。以色列的罪行有哪些呢？在第七章讲到领袖的败坏，第八章呢谈到这个百姓他们随己意行事，他们自立君王，自立首领。九到十章呢就谈到上帝要对他们的刑罚，他们必被弃绝，漂流列国。十二章谈到他们诡诈欺骗，十三章谈到他们忘恩负义。即便他们这么的背逆神啊，他们这么的忘恩负义，可是上帝还是邀约他们一个悔改的邀约。在十一章第四节，由我来读给大家听。好，第一节那里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这里谈到说上帝的慈爱，我爱他，招出他来就是一个拯救。第二节，先知 越发呼召他们，他们就越发走开，上帝差派先知来向他们说话。第三节他说，我原教导以色列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他们却不知道是我医治他们。这里谈到上帝的教导，膀臂代表的是扶持他们，还有医治他们。十一章四节，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就是带领他们。我带他们如人放松牛的两腮夹板，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好，这代表的是一个喂养。所以以色列他们虽然不断的犯罪，但是上帝仍然呼召、医治、带领、喂养、教导他们。何西阿向这个百姓呼吁说，你们要回转，要认识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最后在十四章一节那里说，对他们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只要你们愿意回转，耶和华上帝就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罪。第四节那里说，我必医治他们被盗的罪，甘心爱他们，因为我的怒气向他们转消。五到七节说，他必如百合花开放，荣华如葡萄树开花，如荣华如橄榄树开花，如葡萄树香气如黎巴嫩的酒。上帝应许，当他们归回归向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要复兴他们，他们会像百合花一样开放。上帝的爱，坚定不移的爱，他也渴望百姓用坚定不移的爱来回应他。当上帝应许要给以色列这个回转的邀约，以色列他们有回转吗？以色列他们还是没有回转，他们只是嘴巴说说而已。八章二节那里说，我的神啊，我们以色列认识你了。他们只是说说呼弄上帝，看起来悔改了，但是却仍然没有悔改。所以上帝说，十章二节，他们心怀恶意，现今要定为有罪。十三章六节，这些百姓既得饱足，心就高傲，忘记了我。上帝要以色列回转归向他，不要再拜偶像，但是他们心怀恶意，忘记神，因为他们追赶的偶像太多了。那些凡是夺取神在人心中地位的都是偶像。以色列人的偶像有很多，他们有民族的偶像、宗教的偶像、政治的偶像、经济财富、政府的力量、建筑工程、自私自利的偶像。这些他们所追逐的偶像取代了上帝的引领和帮助。以色列他们没有回转，那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有回转吗？还是我们也在追逐这些偶像呢？你的偶像是什么呢？或许不是上面这些刚才讲的，但是凡是夺取神在我们心中地位的都是偶像。我的心中有没有分别出一个 空间是专属于神的，还是我们的心里面已经充满这些偶像，被这些偶像填满了呢？所以务要认识神的第三步，就是要回转归向神。等一下，好，务要认识神的第三步，就是要回转归向神。上帝向我们发出一个邀约，要我们从这些偶像回转归向他。我们不要像以色列一样三心二意，虽然我们一再的被这个世界吸引诱惑，以至于我们背弃神，但是因着他信实的爱，当我们愿意认罪悔改转向他的时候，他会再一次的爱你，会再次接纳你。或许你曾经挫败无助，但是上帝说他会使你再一次如百合花开放，如橄榄树多结果子一样。好，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是在什么样的境况，或许或多或少在追逐世上的偶像，或许想要满足自己的愿望，或许处在一个痛苦、自卑、无力、不想面对的状态，也有可能这些都是成为我们的偶像。可是上帝他发出邀约，他要你回转归向他，因为他爱你。偶像只能给你一时的满足，愿望只能给你一个短暂的盼望，可是痛苦呢？我要说，不要白白受苦，要让痛苦成为生命中的意义。唯有当我们回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好，结论，务要认识耶和华。这一次当我再一次读何西阿书的时候，我自己被很深的触动。以前读的时候呢，比较感受到的是上帝的爱，上帝不离弃的爱，信实的爱，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的爱。当我们像以色列人离弃他的时候，他仍然爱我们，他仍然等候我们，就像浪子回头的父亲一样，不计前嫌的来接纳我们。但是这一次我看见的是一个被他所爱的妻子抛弃的先生，他心里面的愤怒、激动、恨恶和沉痛。过去我们读的经文谈到上帝因为以色列人的犯罪生气并且审判，我们联想到的是这是因为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对罪的一个连锁的反应，审判也是因为上帝对圣洁的要求。然后上帝爱我接纳我，好像他的爱似乎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就是爱的源头啊，我们认为他爱我们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无形中之中就忽略了上帝的愤怒和上帝的痛苦。上帝借着一个最亲密的关系，就是婚姻关系中的背叛，让我们感到他的痛心，因为他的爱有多深，他的痛就有多深。如果上帝不痛心，那他的爱就不完全。我再说一次，如果上帝他不感到痛心的话，他的爱就不完全。怎么可能爱一个人不会感到痛呢？就是因为爱才会痛，所以爱的多深，痛就会有多痛。所以我无法想象，当我们离弃神，当我们不回转，当我们不归向神的时候，上帝的心会有多难过。我们理所当然的觉得好像上帝他都要概括承受我所有的悖逆，的确上帝他承受了我们所有的悖逆，他依然爱我们，他接纳我们，可是他带着一颗忧愁伤痛的心。当上帝对何西阿说去爱他，怎么爱呢？爱不下去啊，内心很受伤啊。可是当何西阿去爱他的时候，这是真的爱。当何西阿去爱他的时候，这是真的爱，因为这个爱是不求自己益处的爱，这个爱是愿意放下自己感受的爱。神的爱就是这样子，神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神的爱在他的愤怒、痛苦、嫉妒、恨恶之中显得更加的完全。神的爱不是单方面的我爱你就好，神的爱是建立在彼此的关系的里面，是我爱你，你也爱我。 所以当上帝他对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你也要对他说主啊我也爱你，这是一个回应的爱。今天的主题是勿要认识耶和华。以色列百姓他们糊弄上帝，他们只是说说，他们并非真心。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现在正在线上直播看直播的每一个人，我相信你们每一个人都是认真的，是真心的想要认识耶和华，不是说说而已。我们要认识他，认识是夫妻之间非常亲密关系的认识，关系是需要相处的，关系是需要建立的。刚才我说的三点你可能会忘记，可是有一件事情你绝对不可以忘记，就是要和上帝建立关系。我们悔改回转归向神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回到和上帝的关系的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勿要认识神，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就是和上帝建立关系。所以经文那边说勿要认识耶和华，然后又说竭力追求认识他。这里说竭力追求和上帝建立关系，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有竭力追求吗？以色列人他们不认识上帝吗？为什么他们竭力追求去认识巴利而不是认识耶和华？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竭力追求认识巴利？他们不认识神吗？他们知道神啊，他们为什么要去竭力追求巴利而不是耶和华？当何西亚用自己的婚姻向百姓说耶和华被抛弃的痛苦的时候，难道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没有判断没有分辨能力吗？我想他们应该不是没有分辨能力，而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在一个歌舞升平奢华的年代，他们只想要放纵情欲，他们不想要受到约束。巴利神给他们许多感官的刺激，情欲的刺激，不受约束的自由感，有点像是我们现在说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以色列百姓他们就像一个脱缰的野马，只要我喜欢跟上帝抗议，他们可能他们觉得上帝是一个律法的神，给他们处处限制，所以他们跟上帝说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哥面认识何西阿吗？他认识啊，还生了三个小孩子，可是他后来选择离开何西阿，因为外面的世界更吸引人更刺激。我们自己有没有可能是像割面一样，或者是一个脱缰的野马？其实在现代可以认识神的资讯和管道真的比过去100年1000年来的更加的容易和方便，可是相对的挑战比当时的以色列更大。我们处在一个充满感官刺激的世界，我们听觉要很震撼，什么立体音响啊，视觉要很绚丽啊，现在连那个 RV 出来要立体实境啊，我们情绪要更嗨，舞场里面那个情绪那个嗨翻天。教会有时候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不知不觉也走在这个世界的潮流里面。我们以为用这样子可以吸引年轻人来进来教会，可是当我们跟着世界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反而会失去年轻人。以色列就是这样，割灭就是这样，这是最好的借鉴。我们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事件，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每一个事件在神国度里面的意义。如果我们跟着世界走，我们很可能会失去会友；如果我们跟着世界走，我们很可能会失去年轻人。最近这几天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街道几乎没有什么人，那个观光景点啊简直就像一个空城。为什么？因为大家都非常有感 COVID-19 这个疫情爆发一年多以来，台湾第一次这么有感，大家非常的谨慎，出门一定会戴什么？戴口罩。我之前每次出门都会忘记，最近每次要出门，哎呀，又跑回去了，要戴口罩，非常的小心，这么的戒备，这么的谨慎。什么是竭力追求？就像这次的防疫， 这个总统蔡英文出来喊话，尽量要待在家，你可不可以不听啊？照样出去玩。当然可以啊，人身自由，谁可以限制你呢？三级规定说出门要戴口罩，你可不可以不戴呢？可以啊，只要我不想，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我想，有什么不可以？可是我们最后还是决定待在家不出门，或者是出门时会戴口罩。为什么？因为有一个谨慎戒备的态度。总统的喊话就像是圣经的经文，出门戴口罩呢，好像是上帝给我们的诫命。竭力追求是什么？就是让我们把上帝的话用严谨的态度，不是轻轻呼呼，不是随随便便，想听就听，不想听就拉倒，或者只想听自己想听的。竭力追求就是把这件事情看为重要，就像防疫一样，随时都会去留心。灯台上的蜡烛要发光，一定要有流星，就是那个蜡烛中间不是会有星蕊，对不对？它一定要有流星，有那个星它才怎么样？它才有办法燃烧，它才有办法发光。没有那个星蕊的话，它就无法燃烧，无法发光。一个流星和神建立关系的基督徒，他才有办法燃烧发光，做见证。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留心了吗？请你跟左右旁边的人，如果你旁边有人的话，请你跟他说，你留心了吗？ 你留心了吗？ 我们竭力追求认识神，而且是要留心的来认识神，和神建立关系。我们过去读的先知书以赛亚书说明上帝的圣洁、审判和救赎，耶利米书说明上帝的忧伤，以西结书说明上帝荣耀的恢复，但以理书说明上帝他完全的掌权，何西亚书在说什么呢？从刚才我讲到现在，你们觉得在何西亚里面上帝要说什么？透过婚姻，上帝在说明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单单归向他、属于他的关系。割灭他背弃了这个何西阿，何西阿再把他娶回来。关系，上帝爱我们，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一个单单彼此相处的关系。婚姻只是一个预表，这个预表的背后是上帝渴望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密切、单单相处的关系。愿我们每一个人因着认识神他永恒、坚定、完全的爱，这完全的爱也是一种完全痛的爱，因着神这样的爱，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竭力追求，留心的和神建立真实的亲密的关系。让我们可以对主说，主啊，我们没有心怀恶意，我们竭力追求的来认识你。对主说，主啊，我们真是认识你了。以色列他们只是说说而已，说我们认识你，但是我们说的是真的，主啊，我们真是认识你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现在这个疫情在全球肆虐，印度、东南亚也再次的扩散。主啊，台湾也进入三级的警戒。主啊，主啊，是的，恳求你怜悯我们。在病毒前面，我们真的好像是大卫在面对哥利亚的巨人一样。但是主，我们要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主啊，恳求你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的家人，赐下你的平安在台湾，也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需要你的地方。主啊，是的，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主啊，我们不灰心，主啊，我们不上胆，主啊，我们倚靠主就无所缺。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跨过这个疫情。主啊，是的，也借着疫情让我们再一次反省自己的生命， 让我们看见以色列的悖逆不幸。主，我们不要成为以色列，也不要成为那个让你痛心难过的百姓。主啊，我们要悔改，我们生命要改变。主啊，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当我们犹豫挣扎的时候，走不下去的时候，主啊，你给我们力量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主啊，我们要从这个世界的偶像来回转归向你，求你让我们不要再被这个世界的这个需要来吸引。主啊，我们愿意成为一个竭力追求认识你的人。主啊，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和你建立关系。主啊，我们爱神，我们也爱人，我们要和你建立关系，也和人建立关系，因为我们都是活石，我们是灵工，我们是属神的教会，是你的肢体。哦，主啊，我们要在主里面彼此的相爱，彼此的连结。主啊，我们更要留心，我们要留心，因为我们是你的灯台，我们是你的见证。主啊，主啊，我们要留心，竭力追求认识你，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主啊，愿将荣耀一切都归给你。孩子这样子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好，我们谢谢啊，方教师给我们这样的信息，竭力认识耶和华，就是以他建立美好的关系。